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0月24号星期三，农历9月16，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来，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白天本是持续晴朗天气，大部分地区能见度不错，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2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6度。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明天本市大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吴裕泰的大红袍的故事，一片大红袍，满园翠玉滴，正是大家喝茶清润的好时候。大红袍里有哪些讲究？茶叶的老字号吴裕泰和大红袍之间又有哪些故事？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吴裕泰的大红袍故事。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大红袍产于福建省武夷山，属武夷岩茶的一种，为乌龙茶类。下面哪一种茶也是乌龙茶类呢？ A. 西湖龙井， B. 普洱， C. 安溪铁观音。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正如歌中所唱到的，一片大红袍，满园翠玉滴，青青绿叶蕴含天地的灵气。这首歌唱的就是一种茶叶大红袍。秋冬的初期正是大家喝茶清润的好时候，大红袍里有哪些故事？老字号的茶叶吴裕泰和大红袍之间又有哪些缘分呢？喝大红袍有什么讲究？我们马上带着大家一起走进大红袍的历史和故事，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北京吴裕泰茶叶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赵书新，您好，赵董事长。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是著名的歌唱家卞小珍，卞老师好。 你好，大家好。 哎，欢迎卞老师，还有这个赵董又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么这样，我们今天呢，既然说的是这个大红袍，节目一开始呢，肯定要先跟大家来普及一下这个茶叶方面的知识嘛。城市文化范儿也是给大家这个普及一些有范儿的知识，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可能现在喝茶也比较多，什么红茶呀、绿茶呀、花茶等等，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品种和分类。来，您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大红袍它属于茶里头的哪个分类呢？ 大红袍属于清茶类， 嗯，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乌龙茶，它属于这个半发酵茶。 嗯， 这个大红袍它既有绿茶的清香，又有这个红茶的甘醇。 嗯，所以它是属于这个半发酵的茶。 半发酵茶， 这个茶是有哪些种类呢？您也给大家简单说一说。 这个大红袍吧，就是这个应该准确说，它属于这个闽北乌龙。 嗯， 当然有闽北的，有闽南乌龙。闽南乌龙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这个铁观音。 嗯， 台湾也有乌龙，它叫洞顶乌龙。 嗯。乌龙的一种是吧？嗯，茶叶现在这个应该说，分类是比较多。红茶是一种。 茶叶有六个大茶类： 茶 红茶、 哎、 绿茶、白茶、 嗯、 黄茶、 嗯、 黑茶、 嗯， 包括在清茶。 嗯， 现在的 花茶，就是属于再加工茶，现在也列入这个茶这个十个大的茶类。 嗯，这是茶叶大的分类。所以刚才您说到这个乌龙茶呢，啊不，这个大红袍是属于乌龙茶的一种。乌龙茶里头分类又很广泛，是吧？ 对。 啊， 刚才说闽北乌龙、闽南乌龙啊， 啊， 包括台湾的洞顶乌龙。 嗯嗯，这是大家所说的它的这个学名哈。平常所说的一些通俗的名称，就乌龙茶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别称呢？ 别称 铁观音就是一种啊。 铁观音是闽南乌龙。 闽南乌龙是吧？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别称呢？比如大红袍，它也是乌龙的一种，还有什么呢？ 但是大这个大还有别的，像闽北乌龙吧，你像这个、 嗯、 有些水仙呐、啊，包括这个契丹呐、啊， 嗯， 包括这个，它有些 现在还有一些很奇怪名字，什么牛肉是吧？ 对， 我第一次听人家说我们今天喝牛肉，我说什么意思？说这现在也是茶叶的一种名字哈哈。 肉桂，它就产自于什么牛栏坑啊？ 啊， 是这个地方。 所以现在这个其实。就是它有很多这种别称，也会非常的有意思。 对对对。 所以茶叶里头有很多这个奥秘，来，接下来我们来这个卞老师，卞老师，卞老师也是爱茶之人哈， 喝茶， 嗯， 喜欢， 是吧？ 嗯， 来，卞老师呢，您的这个歌曲啊，我想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这个。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这首歌，现在我们这个您因为没有戴耳机听不见，现在我们给大家放的就是这首歌。 啊、谢谢。 所以我想也请问一下卞老师，您这个喝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喜欢？ 嗯，小时候我家长啊，我的父亲，我就看他们，我们江浙一带的，我是安徽那边的。 嗯，哎呦，你们那边茶好有名的， 都喝了个大叶子， 嗯， 那属于绿茶是吧？ 对， 一杯茶里面有半杯茶叶， 嗯， 苦苦的，我是不太爱喝，但是慢慢我就，又是他们说有好处啊什么的、 嗯， 但是没有喝成习惯、 哦， 但是这个传统感觉喝茶是有好处的， 嗯， 就是反而年纪大了以后，现在退休以后，就是朋友在一块聚聚啊，就说茶文化，他快四五个在一块聊天， 嗯， 那种环境感觉，哎，慢慢的就把我吸引了， 嗯， 现在一般的没什么，嗯，正常情况下一天要喝两次了。 哦，那您一般是什么时候喝呢？嗯、 上午9-10点钟，或者下午有时候4-5点钟吧。 您喝 晚上不敢多喝， 是吧？有好多人就是下午3-4点钟以后不太敢喝茶，就怕晚上睡不着觉。 对对、 嗯， 但是一般的晚上说，我喝那个刚才说的那个什么铁观音啊什么，这话没说， 嗯、 我清茶绿茶。 哎呀，你们 这里分的类太多了。 您这安徽的绿茶黄山毛峰是最有名的。 那不敢喝，那给我的毛峰都不敢喝。 是吗？ 他晚上睡不着觉、 哦。 他确实有这个作用。 嗯。啊、 可有的人不怕，我们家那位就不怕。 是吗？ 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人跟人是不一样，我也是，我是过了5-6点钟不敢喝，但是白天还可以。安徽有好多名茶哈，赵董。 对，安徽有时候刚才说绿茶黄山毛峰啊。 啊，六安瓜片， 六安瓜片呐、 啊， 那个祁门红茶呀， 那 祁门红茶、 啊，太平 红 茶， 太 平猴魁， 猴魁、 啊、 对、 啊， 中国的十大名茶，啊、安徽就占了四个。 哦， 哎，还有什么屯溪绿茶、霍山黄芽、粤西翠兰，还有什么永溪火青、桐城小花、泾县特尖等等，就是安徽就有十大名茶，了不得哈。所以这个茶文化在中国确实是。嗯，非常的这个博大精深。 嗯嗯。 那么刚才说了，这个茶叶也很多的种类，有这个红茶呀、绿茶呀、花茶呀，这种不同的茶，不同的茶它采摘的时候不一样。比如说绿茶，哎，讲究的人喝这个明前绿茶，当然现在这个价格也被炒得非常的昂贵了哈。那么明前绿茶就是说它采摘的时间是在清明之前，是吧？所以说到这个武夷岩茶，那它是不是也是有一个专门的采摘时间呢？ 武夷岩茶是时间一般是在4月的下旬开始采摘， 嗯， 一直到了5月的中旬， 嗯， 采摘时间大约是不到一个月。 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对 啊、哦，它这个时间倒是，看来茶叶春天采的多是吗？有秋天采的吗？ 岩茶有秋天采的，但是春茶采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明前茶或者叫春茶，它的品质是最好的。 当然也最贵哈、啊。采下来之后呢，为什么这个时候它才更多的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呢？因为这个时候它才刚刚上市，可见它制作的工艺之繁杂。这样一会儿我们请二位再来跟我们接着聊茶，也请赵总来说说这个大红袍哈，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制作工艺？大家知道喝到的每一口茶都是非常的不容易了。好，那么我们这样。刚才我们跟大家简单介绍了大红袍的相关知识，大红袍还有很多历史故事，也在我国的政治经济交往中起到了作用。一会儿呢，我们就跟大家继续来说说大红袍的故事。 吴裕泰的大红袍的故事，一片大红袍，满园翠玉滴，正是大家喝茶清润的好时候。大红袍有哪些讲究？茶叶的老字号吴裕泰和大红袍之间又有哪些故事？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吴裕泰的大红袍故事。大红袍产于福建武夷山，属乌龙茶，品质优异，中国特种名茶。其外形条索紧洁，色泽绿褐鲜润，冲泡后汤色橙黄明亮，叶片红绿相间。品质最突出之处是香气馥郁，有兰花香，香高而持久。乌龙茶亦称清茶、半发酵茶以及全发酵茶，品种较多，是中国茶几大种类中独具鲜明中国特色的茶叶品类。乌龙茶是经过采摘、萎凋、摇青、炒青、揉捻、烘焙等工序后制出的品质优异的茶类。安溪铁观音、凤凰水仙等都是乌龙茶。这道题答案是 C。来看第二道题，武夷岩茶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什么朝代已经开始栽制茶叶了呢？ A. 唐朝， B. 宋朝， C. 明朝。 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C。 其实刚才呢，二位在聊的时候也已经说到了哈，安溪铁观音是乌龙茶的一种，西湖龙井是绿茶呀，普洱是普洱茶，也是一个分类哈。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秋冬初期呢，正是大家喝茶清润的好时候，今儿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说大红袍的故事，说说茶叶老字号吴裕泰和大红袍之间的缘分。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是北京吴裕泰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书新以及著名的歌唱家卞小珍。那么今天呢，既然要说到这个大红袍呢，我们就要说一说这个来历了哈。都说大红袍是非常珍贵的茶叶，它的这个名称的由来其实也很有意思，是吧赵董？ 对， 哎，跟我们说说。 大红袍名字的由来，历史上呢有很多的典故。据传说是明代呢有一位上京赶考的举人，他路过武夷山的时候，突然感到肚子剧疼。 哎， 这个时候呢，恰好遇到一个和尚，和尚给他冲泡了这个他珍藏的大红袍给这个举人喝，这个举人喝了以后，这肚子立马就不疼了。这个举人进京赶考呢，也中了状元了。中了状元之后呢，他就是来向这个武夷山来感谢这个和尚，并回京的时候又带了用锡罐装了一个大红袍带回京城了， 献给皇上去 了，给了皇上了。皇上喝了这个茶以后，哎，身体也感到就是非常好， 喜欢这个味儿。 对，于是呢，他就让这个状元吧，亲自到武夷山去，把这个御赐的这个大红袍吧，就是带到了武夷山，这样 挂在了茶树上， 挂在那个茶树上了。这是也是一时感谢吧。 所以这是实际上是皇上赐的一件大红袍挂在了茶树上，所以这茶就叫大红袍啊。 对 啊，这是这个大红袍这个名字的由来。那么大红袍的这个名字呢，刚才您说了，这是明朝的举人上京，应该是学子上京赶考哈。所以说大红袍这个名字，实际上从明代开始就已经有了这个茶叶的名字。而且呢，这个我们知道，其实大红袍啊和我们现当代这个人也有很多故事。我就知道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时候，毛主席就送了他四两大红袍母树的茶叶，是吗？ 对对对。 哎，跟我们说说。 就是上个世纪，应该说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当时呢，毛主席就赠送了他四两大红袍，给尼克松。当时呢，据说是 尼克松说是这个怪主席就是太小气了，说区区这个四两茶叶，说他几个随行人员呢一分说就完了。 嗯， 当时是周总理在旁边。 嗯， 周总理笑着对这个尼克松说， 嗯， 说主席呢已经把这个半壁江山都奉送给你了。 嗯， 后来这个周总理呢要把其中的典故告诉了尼克松。 嗯， 也就是这个大红袍这个茶是非常珍贵的。 嗯， 母树大红袍每年的产量也不过一斤左右，说主席呢已经把他珍爱的一半家当都奉送给您了。 哦， 就可见这大红袍是非常稀有的。 所以说其实当年就是被皇上御赐的大红袍能披在茶树上的实际上只有几棵树，赵董？ 应该说六棵树， 只有六棵树，所以大红袍特别的珍贵哈。 对， 所以这六棵树产的茶叶，现在每年只能炒出一斤来吗？ 他现在这个六棵树都不准采了。 哦，已经不让采了， 不让采了。母树大红袍在那九龙科上面。 卞老师去 看 过吗？是吗？ 那年专门到武夷山去参观，看了这个六棵树。 嗯， 挺棒的。 那六棵树可是有年头了，明代的这会儿了，是吧？ 几百年了。 真的是几百年了， 几百年历史了 啊！所以实际上，真正的大红袍只有那六棵树上产的叫大红袍。现在我们喝到的都是大红袍的子子孙孙们，是吧？ 他应该说这是上个世纪，就是80年代吧。武夷山的茶叶研究所，他们经过实验， 嗯， 就在当地各个方面，就是气候啊、土壤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嗯、 他们是成功的繁育了大红袍茶树， 嗯， 并获得了推广。 对，实际上他们就是把武夷山那个，您先跟大家说一下母树茶叶是什么意思，就是指那六棵树产的是吗？ 六棵树叫母树，他们通过这个武夷山研究所嘛、 嗯、 就是通过这个 茶叶研究所 无性繁殖，用扦插的技术、 哦、 无性繁殖， 嗯， 这样呢就是在当地就推广了种这个茶树，叫 现在就等于是那六棵树不让采茶叶，但是可以剪下它们的枝条去繁殖出来的也都是叫大红袍。 大红袍。 哦，那现在繁殖出来的这个问题，繁殖出来的树多吗？要说也不容易，就这么六棵树也不能把人剪秃了呀。 那六棵树剪了就扦插以后再从其他的树是吧？ 哦，嫁接。 一代一代的嫁接。 哦，那现在这六棵树就是它这个嫁接啊就产生了，就那就等于是像在九龙科周边的这些地方种的都是大红袍，大约有多大面积呢？ 它是这个整个一个大红袍的种植面积，应该说是武夷山市是2789平方公里的这个茶树都叫大红袍。 嗯，哦，都叫大红袍。但是实际上武夷山的这个茶树的种类还是蛮多的，它有大红袍，还有比如说水晶龟、白鸡冠、铁罗汉等等。 对，桂圆啊， 对，它有不同的这个种类， 水仙 啊、 嗯，是吧？黄观音、奇丹、奇种，它特别多，上百种， 上百种。 嗯、 所以说，您刚才说这几千平方公里里头，实际上， 就是当地政府规定，就是武夷山 大红袍是其中的一种，是吧？ 对， 哦， 其中的一种 啊。啊，刚才这 味道都差不多吧？ 肯定是不一样呀， 口感 这味道能有多大的差别呢？ 大红袍树吧，它也是，其实大红袍这个茶也是我刚才说肉桂啊、水仙呐、奇丹呐、奇种，它也是一个拼配。 嗯、 但是这个拼配吧，就是肉桂占比相对高一点。 哦、 嗯。 能占40%左右。 嗯。 水仙能占10%左右，这个茶也是拼配，也是个技术。 那大红袍拼配吗？ 也是个拼配茶， 也是个拼配茶。它用什么和什么拼配呢？ 这个茶比较最起码的十几个品种，我刚才说的肉桂大约是40%，水仙大约是10%左右， 嗯， 还有是奇丹呐、奇种啊、黄观音呐、就这是十几个品种， 嗯， 拼配在一起。 哦，这才拼配出来的 大红袍。 大红袍， 嗯， 听众瘦马跑死马说了，那大红袍其实就是武夷岩茶的一。就是武夷岩茶吗？还是说只是其中一种呢？ 是武夷岩茶的一种。 是武夷岩茶的一种哈。听众马俊儿说了，铁观音和大红袍喝起来就很像一种茶呀。因为铁观音也是咱们常见的福建的这个茶的一种哈。它跟大红袍有什么不一样呢？ 在这个其实工艺基本相同的， 嗯、 但是这个 刚才您说的都是乌龙茶的工艺，都是半发酵的是吧？ 对， 嗯。 这个大红袍吧，它是要烘焙，就是要焙火。 嗯。 那个铁观音就不用焙火了。 哦，一个其实很重要，第一个刚才您说了产地不同，地域上大红袍它是闽北的乌龙茶，闽北就是武夷山呐、南平啊这边 啊，对， 那铁观音是闽南乌龙茶，什么泉州啊、厦门这边是闽南，因为我是个福建人，所以我对这个地域还是清楚一点点。另外呢，他们其实外形也不一样是吧？大红袍它这个外形条索比较 紧洁， 而且这乍一看上面还有一层白色的小绒绒是吧？ 对。 然后冲泡之后，这个叶片是红绿相间的，是典型的有这个绿叶红香边 儿。对。 这个铁观音呢，它是这个卷曲的， 卷曲型。 然后这个肥壮的，它是圆的， 圆的 有点像小豆豆那样的。然后这个色泽是沙绿色的。 对。 哎，然后它们汤色也不一样呀。大红袍冲出来汤色是这个 橙 黄明亮的。 对。 如果是隔年的话，这个茶汤就是发红的颜色。铁观音冲泡之后，汤色是这个金黄，或者是偏那种浅绿色。 对，浅绿色。 浅绿色是吧？口感也不一样，大红袍的这个香味就比较浓郁，口感也很醇厚哈。 应该说隔年的大红袍更好喝。 隔年的更好喝。 对，因为它是个发酵茶嘛。 嗯，而铁观音呢，它就比较清香一些，所以大红袍的味儿实际上它比铁观音要重一些，是吧？那么这个，而且它还有这个炭火味儿。一会儿我们说到它的在制作工艺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那铁观音呢，它是这个是有一种这个兰花的香气，然后滋味也是醇厚甘鲜，回味悠久哈。 对 啊，然后这个他们的韵也不一样，喝茶的人讲究这个 韵。岩茶就有岩韵嘛。 岩韵。 就是岩韵，就是 大红袍是岩韵。 对。 铁观音呢是观音韵， 对音韵。 卞老师今天打扮的特别的漂亮，特别的端庄优雅。 能来这儿直播，感到非常荣幸啊。 也跟我们分享您的喝茶的一些经验和体会，一会儿接着聊哈。您说您也是去这个看过这个大红袍的这个 对，专门参观去了， 是吗？在现场喝感觉很不一样吧？ 哎呦，我后来再也没喝到那么好喝的， 是吗？ 就印象太深了。我说我以后一定要喝茶，但是找不到，因为外面说的话，大红袍都不是那个味儿。 是 他们给我拿的，可能是子子孙孙吧，可能是大儿子的 产地里头正宗的呀， 产地不一样，正宗的。喝完以后，在口里边永远转着这种回味的这种 香哈， 真的就是。妈真的体会到了，我觉得太美了，这个真正的大红袍那么美啊。虽然我还没喝了最高级的那几颗啊，但是我仰视着它，旁边还有一户人家住在那儿专门看着呢。 这不是刚才赵董说了吗？最高级现在已经不让采下来了。能喝到大儿子的就不错了。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大红袍呢，刚才赵总您说到过四五月份采摘是吧？ 四月下旬。 它这个有什么标准吗？采摘的时候？ 它这个应该说这个大红袍的采摘是有标准的。它这个标准一般是要我们专业术语叫半开面或者大开面。其实就是三到四个叶是最适合的。它这个并且顶端的两个茶叶面积呢基本是相似的，并且呢没有这芽头。 哦，没有芽头，两个叶片差不多大小。 对，这叫这个。 这有什么说法呢？ 这时候我们专业是叫中开面和大开面。 哦。 中开面、大开面是指这个最起码有三到四个叶。这顶端的两个叶面积呢就是大小基本一样没有芽头。这就是我们采摘的标准。 采摘的这个标准啊。 对。 采摘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是吗？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哦，那么采摘完之后呢？现在才是大红袍上市的时候，从四五月份到现在已经好长时间了。他都对他做了些什么呢？能让他形成现在这样的一种这个悠远的韵味呢？怎么来做这个大红袍呢？制作流程听说也很复杂，是吧？ 是的，应该说大红袍的这个传统的制作工艺呢，一共得有12道工序。 12道工序， 就是从四月下旬的鲜叶采摘，再到我这个晾青啊、微雕啊、做青啊、初焙、复焙，就是初次焙火、再次焙火，就一共加起来是12道这个工序。在这个大红袍的制作过程中，做青和焙火。是大红袍制作过程中的关键的工艺。 这样，咱们先从头开始说，先是摘下来，然后给它放到那儿，有一个过程叫 这个萎 凋是吧，就是鲜叶丧失水分的一个过程，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在那儿晾它， 晾 是吧， 对，晾青 要晾多久呢？ 它这个一般的晾就是采摘以后放在那个有的萎凋间里头，有的是用的放在外面，外面不能太阳直射， 哦， 就是那个水分自然让它蒸发， 哦，这个就先需要一段时间， 对 啊，阳光这个强烈的时候说是要两晒两凉是吧， 对，两晒两凉 啊，要晾一下，这是第一个工作，是这个萎凋完了之后就是做青，您刚才说这是一个很重要步骤，什么叫做青呢，您跟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做青包括这个摇青， 嗯， 晾青， 嗯， 其实做青工艺是乌龙茶特有的这个绿叶红香边 哦， 和这个品质 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是吗？做青实际上就是继续晾晒还有发酵相结合的一个过程。 它有摇青啊，就是做青有摇青嘛，它摇青的过程它有人工用那个笸箩摇青，也有机器摇青的，就是摇青它的关键是它形成了乌龙茶特有的绿叶红香边和它特有的品质风格。 哦，它怎么个做法呢？就是把这个摘下来新鲜晾过的这个茶叶放在笸箩里用手摇是吗？ 对， 摇完 这是传统的工艺、 哦、 但现在也有机器摇青的，也有机器摇青的， 这样就会应该说是流程化之后品质会更有保证是吧、哦、 咱们现在一般是追求的是传统工艺嘛、 哦、 传统工艺还那个这个摇青以后、 嗯、 茶的香气还是不要比 就通过对牙这个茶叶之间的这个碰撞摩擦挤压，然后摇完之后再放在那儿，让它慢慢要发酵，然后再摇再放是吧？ 对， 所以说就有这叫看清做清， 看清做清 就得有经验的人，你看看摇的程度差不多了再放一下，然后过几天再过来摇，是这意思吗？ 他就是你摇青，第一个你摇青完了以后放在那晾青， 嗯， 晾青吧，就是这个那个茶叶和茶叶之间的摩擦， 嗯， 它的那个茶叶的那个边缘相互摩擦，摩擦以后应该说就做茶人能看得出来。 嗯，所以说做青刚才您说的它在岩茶制作当中有一种这个特殊的地位哈，因为这个它需要看这个叶片的 叶片 它这个卷曲的这种 程 度是吧， 嗯， 那这个做青一般需要多久呢？ 做青它是刚才说看就是看茶就是做看茶做茶嘛， 嗯， 你看它这个叶边缘又起了，就是能卷在一起了， 嗯， 这个水分正这个消失了， 嗯， 这样它就可以接着进入下一个工序进行揉捻了。 哦， 这是个技术活吧？ 对，技术活， 这绝对是得，而且是有多年的经验才行哈、啊、因为它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形成它的一种这种清幽的兰花香的这个香气的很重要的。我看了看啊，一般8到12个小时哈、啊、 对，8到12。 这个做青完了其实还要杀青。 杀青再揉捻嘛。 啊，杀青其实就是要在锅里头翻炒，是这意思吗？ 有锅的，它有时候也有那个机器杀青的。 就是也要开始就是加热烘焙一下它是吧。啊，完了之后就是这个杀青也很重要，刚才您说了，就因为不管是用机器还是用锅，您这个火大了它就会焦啊，它就得合适，又得让它给卷曲的漂亮是吧。 一般的杀青的温度是在100度120度左右。 哦，哎呦，这个杀青说要这个中期旺火高温，后期低火低温才能出锅啊，讲究特别的多。然后就是揉捻其实是形成这个武夷岩茶外形和影响这个茶叶出茶率的一个很重要的，怎么个揉法呢？ 它这个揉捻吧，也有人工揉捻，也有机器。现在大部分都是用机器， 嗯， 在揉捻这个茶叶。 揉捻就是一种、嗯、就是拌啊翻炒的意思是吗？ 揉捻专门用机器揉嘛，就是类似我们用手是吧？ 嗯， 在过程搓、 哦， 用搓就行了。 啊、哦，这搓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这样就是揉这个一搓以后把这个茶叶的那个叶细胞啊，这个破坏了。 嗯。 就是这样，它就能揉在一起嘛。 嗯，这个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温度在那儿搓的哈，锅里头有一些温度吧，机器也有温度。 机器不用温度了。 机器不用温度了。 乌龙茶像这个就是机器揉捻就不用，微雕完了，我们这摇青完了，这样就是通过杀青以后，紧接着就是揉捻，用机器揉捻就行了。 啊、揉捻实际上就是这个也是补充杀青当中的一些不足。 对。 然后就让它形成这个就是调形 了，就紧接了，就调形了 啊，揉捻就揉出这效果来了。 这个大红袍一般都是3到4个叶嘛， 嗯， 通过揉捻以后，就是这个茶， 传在一块儿了， 传在一块儿了。 哦，这是刚走到揉捻这一步，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还有一个岩茶，有一个叫走水焙，是吧？ 对，就是焙火，就是用这个焙火了。 哦， 焙火了。应该是焙火工艺，它是决定了这个大红袍，就是这个岩茶， 嗯， 特有的香气和滋味。 嗯，这怎么个焙法呢？ 它焙火就是。它这个背后是这个传统的，就是用那个木炭烧成灰， 嗯， 烧成灰以后用烤灰的那个温度应该在80度左右， 嗯， 开始那是要背火了， 嗯，是 木炭 熏还是怎么着？ 就搁在底下， 嗯， 搁在底下以后专门有这个那个炉子， 嗯， 它那炉子是专门用那个木炭灰，炭灰以后上面再用那个烘上搁上那个茶叶，就是揉捻的茶叶放在上面， 嗯， 自然的用那个火来蒸的。 哎呦，那这个就很重要哈。 这是刚才说这个焙火的工艺是岩茶， 嗯， 是特有的这种滋味和香气必须的。 所以它就有一种那个炭的那个香味，所以它的味道就比铁观音要重哈。啊、 哦，所以刚才我说的岩茶两道关键的工艺，一是做青，二就是焙火。焙火你不能重了， 嗯。 是吧？你如果你在焙火的过程中，你要是不注意的话，用手一动，那个茶叶沫就容易掉下来。 嗯， 掉在下面那个炭灰里，灰里一着， 烧起来。 一烧就是这个茶叶就容易有焦味，就会影响到这个大红袍的茶叶品质。 它是锅呀还是什么？怎么能掉的灰？ 它是专门有个灶台，它底下是全是那个炭灰， 上面是铁篦子是吧？ 上面是那个木质的笼子。 哦，木质的 背笼，我们叫背笼。 嗯。 茶这个揉捻完了茶叶放在背笼里头， 嗯， 底下这个炭火吧，就是自然我烤着它，一般是在80度左右， 80度左右 。刚才说，如果说这个你这个茶叶沫多了，或者掉下去了，一掉下去了就容易那个， 看来这笼子底还是有那格子网格状，它会漏下去是吧？ 不能漏下去， 哦， 要漏下去了，茶叶沫漏下去了 啊， 那就容易着了， 嗯。 一着了以后，这种影响到上面的茶叶的香气，就容易有焦味儿。 嗯。是 会喝，这里面这么复杂， 啊， 学问很多哈， 啊。 那这个整个这个这一这背完了之后，就算是差不多了，是吧？ 这是这一个工序下来了 啊。 整个一个从刚才说从4月份一直到9月份， 嗯， 啊，整个这大约是4次背火，得需要4次背火。 哦，一次要背多长时间呢？ 他这个背火一般是这个12个小时左右。 嗯， 但是焙火完了，你得拿放到我们这库房里头， 啊， 接着在那储存，它是发酵嘛。就是整个一个大红袍，这个通过4次的焙火，大约是100多天左右的时间。 哦， 这时候才能制作成品茶。 焙火完了，再接着发酵。 对， 所以它是半发酵。 对， 就来回的焙，来回的发酵，这个过程好复杂呀， 啊。 另外，它这个乌龙茶也得看你是重焙火是轻焙火的。重焙火就是根据消费者的。这个人群吧， 嗯， 有的人喜欢喝重焙火的， 嗯， 就是那喝的口味比较重的， 嗯， 有的喜欢喝轻焙火的， 好像那个喝茶的就越往后喝越容易 老茶客喜欢喝重焙火的 啊， 或者中焙火的， 嗯， 就是初次喝茶的人一般喜欢喝轻焙火的， 嗯，而且就是说如果几个朋友在一起品茶的话，喝茶的顺序也是先喝这个味道淡的，慢慢的再重上去。如果你一上手上一泡重的茶，后面那清淡的茶就喝不出味儿来了哈。 对对对 啊， 我说刚才说老茶客就喜欢喝重焙火的 啊，所以现在其实大红袍它也会分这个不同的口味是吧？ 对，就有重焙火的， 嗯， 中焙火的和轻焙火的 啊。 刚才说就你就是初次喝茶的人喜欢喝轻焙火的， 嗯， 那你销售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分开吧？ 它有香型， 哦，叫香型， 重焙火、轻焙火的， 就是不同的 香 型， 不一样。 对对对，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了解到了这个大红袍的知识、历史故事，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啊。这个吴裕泰的茶叶故事还有很多，一会儿我们跟大家继续接着聊。 吴裕泰的大红袍的故事，一片大红袍，满园翠玉滴，正是大家喝茶清润的好时候。大红袍有哪些讲究？茶叶的老字号吴裕泰和大红袍之间又有哪些故事？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吴裕泰的大红袍故事。武夷岩茶是中国传统名茶，产于福建闽北、秀甲东南的武夷山一带。茶树生长在岩缝之中，武夷岩茶具有绿茶之清香，红茶之甘醇，是中国乌龙茶中的极品。 商周时武夷茶就随蒲敏侯的军长会盟伐纣时进献给周武王了。西汉时武夷茶已初具盛名，唐朝孙乔在宋茶与交刑部书中提到的晚干侯是武夷茶的别名最早的文字记载，那时候已经开始盛行栽种。宋代中国制茶技术进入改革时期，饮茶风气盛行，茶成了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各地产茶不下百种，仅贡茶就几十种，武夷茶也是北院贡茶的一部分，运往建州进贡。元代的统治者嗜茶成性，颇有品茶功夫，武夷茶变成了首选，于是在元代武夷茶正式成为贡茶。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A。 来看第三道题，我国茶圣陆羽于公元758年左右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其中对冲泡的水分成了上、中、下，他认为的上水是什么水呢？ A. 山水， B. 江水， C. 井水。 那么第三道题呢，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喝的是这个水哈，冲茶的这个水，泡茶的这个水，不能说冲茶，哈哈，泡茶的水哪种是这个最好的，是什么山水、江水还是井水？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吴裕泰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书新以及著名歌唱家卞小珍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说一说大红袍的故事，说一说吴裕泰和大红袍之间的缘分。那么刚才说到了很多这个大红袍制作的，卞老师也说这里头好多门道哈，很有意思。然后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BH 这位老朋友说了，好茶要有好水泡啊，泡茶的水质也是非常的重要。说到水，卞老师的这个泉水叮咚哈哈，现在我们大家在这个收音机里能听到这首歌。这首歌是什么时候您唱的？ 70年代末了， 也是70年代末、那个时候真的也是风靡全国，风靡大江南北啊。我们都是特别喜欢的，从小听到大的。没想到现在可以用来说这个这个饮茶的这个水哈。 对， 卞老师不知道对于这个水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反正我后来通过喝茶嘛，一些我趁我教我喝茶是师傅，是我们同团的啊，他教我们一定要用好水 啊， 所以为了喝茶我们专门安了一个纯，就是那个 净水器 啊，真的说泡出来茶好喝， 哇， 味儿就是不一样。所以这个水是个好东西，水有灵性的呀。 没错没错。来，这样我们请这个赵董来说一说吧，这个好茶配好水哈，有很有讲究的是吧？ 应该说喝茶吧，配好水是非常有讲究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水为茶之母，气为茶之父。这就是说我们要将茶冲泡出最佳的滋味来。茶、水、气，也就是这个茶具，三者呢缺一不可。我对于绿茶，比方举个例子来讲，对于绿茶这个比较嫩一点的茶叶，我们就是建议呢选用这个透明的玻璃杯，或者是瓷质的茶具进行冲泡，这样喝出那茶的香气和滋味就不一样。同时呢，这个水温也不应该过高，绿茶的水温一般是在85度左右。 绿茶有讲究，说有时候是先把水倒出来再把茶叶投进去是吧？ 它这个分什么茶叶 哦， 就像我们喝的西湖龙井茶，刚才您说的叫下，我们专业术语叫下头法，像西湖龙井茶，先把茶叶放到茶这个玻璃杯底下，然后再用85度左右的水 冲下去，这叫上头法。 上头法 啊， 这叫下头法。上头法就是这个像碧螺春，先把这个水倒到杯子里头，然后把茶叶再放到这个杯子里，这叫上头。 因为它这个芽更嫩哈， 对， 就是所以得水先倒出来，稍微亮一点点，然后再把这个茶叶扔下去。可以看到它这个转着圈下去特别美哈。 绿茶的比较嫩，如果是我们用开水直接冲泡茶叶，那就是把这个 茶叶就是熟了。100度的开水，你倒这个茶叶嫩度非常嫩，这你这直接倒进去了，把茶叶就是 烫熟了， 烫熟了， 对它的那个美丽的香气就没 就 损失了， 对，损失了 啊。卞老师今天也是很难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我们刚才听的都是我们找的老的资料，卞老师能不能够现场让我们来欣赏和聆听一下？ 现场怎么唱？ 就是清唱两句行吗？泉水叮咚， 好， 感谢。 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响，跳下了山岗，走过了草地，来到我身旁。泉水呀泉水，你到哪里，你到哪里去，唱着歌儿，弹着琴弦，流向远方。哎呀， 太感谢了，好棒！ 还没喝茶，今天没喝茶，嗓子没亮。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卞老师在现场直播间唱，就一下就起的那个范儿哈，我特别喜欢。你看，我们同事都进来看来了，就是老艺术家这个范儿，让我们现场聆听。今天也是非常的有幸哈。 一会儿这播完了，赶快给卞老师敬上茶， 献上一杯我们的 大红袍 一般的清茶。 谢谢，谢谢，谢谢老总，谢谢。 没有来得及沏呢，所以说这个泡茶的这个好水其实是特别重要的哈。 对对对。 啊，那么这个水呢，是每个人是会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不同的选择。哎，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因为有的人说矿泉水泡茶好，有的人说纯净水泡茶好，赵董哪种水到底好呢？ 应该说最好的水应该是山泉水。 山泉水。 山泉水。啊，然后再是那个纯净水，矿泉水。 嗯。 应该刚才说那泡茶吧，就是。有讲究的人，刚才像卞老师说的，他喜欢用这个纯净水啊，包括山泉水，就是喝，就属于喝茶有讲究的人，就是好茶一定要配好水，是一定有道理的。 你看我们的朋友们在微信平台上说了，沏茶最好的是山泉山水，也就是泉水。卞老师的歌声已经告诉我们了，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是吧？这是最好的水。 对 啊， 对 啊，今天说了这么多，这个关于这个大红袍，大红袍现在也是这个吴裕泰刚刚上市的，是吧？现在是刚刚上市的，也 是 也被吴裕泰纳入麾下的一个品种了，是吧？ 这个大红袍是我们是在九月底上的市。 九月底啊，已经上市一段时间。 已经上市不到，应该上市一个月吧。 啊， 上市一个月。 嗯。那么说到这个吴裕泰呢，其实吴裕泰现在这个茶叶的这个品种也非常多，是吧？ 应该说我们这个茶叶也非常多。 嗯，咱们是131年的老牌子了。 我们现在吴裕泰应该是我们的主打产品是花茶。 啊， 主打 老北京人最喜欢的， 香啊！ 近几年来，就是我们就是这个产品的定位叫做聚焦花茶，做优做精。 嗯， 在这方面，就是我们在是首先把花茶给它做优做精了。 嗯， 另外我们也不断的扩充我们的产品线。刚才主持人说的六大茶类， 嗯， 这个名特优的近千款的产品，在我们的门店呢都有销售。 嗯。现在是有六大类，也是有不同的季节，然后可能是会上市不同的品种。比如说九月份上的就是大红袍，九月底和现在是吗？ 对，应该说这个不同的季节我们上市的这个品种不一样。刚才说是明前，那就是绿茶。 明前绿茶。 明前绿茶。 四月份的时候。 西湖龙井啊，就是三月底 四月初 啊，就是上市的是西湖龙井啊，到四月中旬吧，碧螺春呐、啊。黄山毛峰啊，就是绿茶要上市。 嗯， 现在这个秋天了。 嗯， 秋天也就是铁观音、就是乌龙茶上市，铁观音、大红袍要上市。 嗯， 马上快到冬天了，冬天就红茶，红茶要上市。 哦，红茶是冬天上。 对，冬天这个一是上市，另外这个冬天上这个消费者喝这个红茶，红茶具有暖胃的功能。 哎，卞老师一定也会喜欢吧？ 我喝 是吧？我也是喜欢红茶， 对胃好 啊， 很舒服，就是 很多女性朋友都很喜欢，是吧？红茶暖胃也暖身体哈。 对对对 啊， 就是那个肠胃那个不是很好的人，一般都是喜欢喝这个发酵茶或者半发酵的茶， 嗯， 因为红茶属于这个全发酵的， 全发酵了。 这乌龙茶属于半发酵的茶， 嗯， 乌龙茶呢，有的时候就是喝不惯的人可能还觉得劲儿有点大，喝惯了之后就特别好这一口。 就是发酵的，像这个发酵的茶，它的茶性啊比较平稳，不刺激。 嗯、 像绿茶吧，它是寒，属于寒性。 嗯， 这个像夏天喝绿茶可以去去火， 嗯、 但是身体壮的人， 嗯， 是吧？吃它春夏秋冬、 嗯、 喝绿茶都没事儿。 绿茶是一年四季都能喝， 对， 但绿茶就有点寒，所以秋冬季节我还真是不太敢喝。 一般人是秋冬季节喝绿茶的少、 嗯、 像这个季节正是喝乌龙茶的时候。 哦， 刚才说是大红袍也好，铁观音也好，正是喝乌龙茶的时候。 嗯、 哦，秋喝铁观音嘛， 嗯， 我们叫秋喝铁观音，冬饮红茶。 这不是刚才那朋友说你们那杯子上印的这个字儿吗？ 对对。 哎，那我也特别想知道，那像普洱这样的茶适合什么时候喝呢？ 普洱茶属于黑茶类，黑茶类就是冬，它是黑茶类，它属于后发酵的茶，它现在冬天，喝也比较合适，因为冬这个黑茶一般都是煮着， 煮着喝， 啊、煮也好。 哦，普洱还有什么生普、熟普哈？ 啊，生普它这生普就说白了就是这种绿茶那窝堆的， 嗯， 这个熟普。熟普啊，它这种茶吧是肠胃好，这个好这个差一点的， 嗯， 一般就喝这个熟普， 嗯， 北方人比较喜欢喝这个熟普洱、 哦， 生普洱说白了就是也是和绿茶差不多。 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好茶配好水，那么像大红袍现在正喝的这个，您还是推荐山泉水是最好的是吧？ 大红对，现在是。 山泉水来 不仅仅是大红袍，现在所有的 茶都这样是吗？ 茶类，我们所有喝茶就六大茶类啊，包括花茶也好， 啊、 给大家推荐就用山泉水。其实现在北京卖好多的那个矿泉水啊，纯净水呀、 啊啊， 家里有那个 净水器 、啊，像卞老师这样自己 对买净水器， 我也是就买一个壶， 就 那那个水过滤一下、 啊、 那 种， 也不省事儿吗？就可以了是吧？ 就可以了。 啊，刚才您说了这个大红袍啊，隔年的会更好是吗？ 对。因为它是这个属于它是大红袍属于半发酵的茶， 嗯， 隔年就是我们把这个茶放在库房里用茶叶自身要发酵， 哦， 自身的发酵， 嗯， 这样就是发酵以后它这个茶性更平和。 那我们现在在市场上既可以看到当年的也可以看到隔年的是吧？ 现在市场上我们既可以买到当年的也可以这个买到这个来年的 、嗯、隔一年好，那要隔几年会不会过期啊？大家也会有这样疑问。 在这里我给大家和我们的观众那个听众朋友推荐，就是大红袍啊最好喝着隔年的， 嗯，就隔一年， 隔一年 啊、 哦、两年三年，但时间更长也会更好，就它类似那个白茶，就是他们叫做一年药嘛， 嗯， 那个一年茶三年药。 对，因为我知道在我的老家他们也有喝陈茶的这个习惯、哦、那就放到就是在品茶时候会放到后面，陈茶的味儿就比较重哈。 对 啊，这就 没有过期再说。 没有，这个大红袍啊和那个白茶差不多，就没有什么过期。 哦，您看很有意思。 吴裕泰的大红袍的故事，一片大红袍满园翠欲滴，正是大家喝茶清润的好时候。大红袍有哪些讲究？茶叶的老字号吴裕泰和大红袍之间又有哪些故事？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吴裕泰的大红袍故事。我国茶圣陆羽于公元758年左右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茶经》云：“山水为上，江水为中，井水其下。”他还接着说，其山水简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抱涌湍急勿食之，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取极多者。意思是用泉水泡茶最好，泉水要选慢慢流出的山泉，而且含钙和镁化合物最少的是最好的泉水。江水是地面水，有悬浮状态的不溶解质，江水泡茶一般不理想。井水为地下水，井水不见天日，一般又不和空气接通，水中杂质不易氧化，很容易在其中进行各种还原性的化学反应和生物化学反应，如盛井水的缸底常常有一层沉淀，所以井水又不如江水。至于雨水，古人常用雨雪水泡茶，称为天泉，因为雨水以秋雨为上，梅雨次之，雷雨最差，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A。 今天也特别的感谢这个 卞小珍卞老师以及赵淑欣赵董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茶叶文化方面的知识，真的是长范儿了，哈哈哈哈，学到了很多。最后卞老师还有什么想跟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的吗？ 祝愿大家喜爱喝茶，而且会喝茶，喝茶会给大家身心带来健康，心明眼亮。 哎，好好的享受哈。赵董，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就是祝愿我们的消费者，作为百年老店吧，我们愿意把我们这个放心的产品和贴心的服务，奉献给我们的顾客。 嗯。也希望能够看到你们有更多的好的产品，哈， 好，谢谢，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美好。好，那么再一次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来，接下来我们再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吧。 一部平凡的世界让我们认识了作家路遥，这本书也成为了激励千万青年的经典。有多少人当年在读平凡的世界时激动不已，热泪盈眶，艰难的爱情，苦难的生活，不屈的奋斗，为什么今天依然动人？十月文学话题之一，平凡的世界与改革开放40周年，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这部不平凡的文学著作。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